来独往，偶尔也许感慨，曾哭过至少千千次，热情没有过一点变改。无怀疑人生多可爱，但未能尽信我的未来，能找到我一生所爱，在每刻分担我受爱。人活着就是等待，等一个真正爱慕你的心。人活着就是等待，等他去将你以后变得精彩。痴心以爱，爱意或许是存在， 偏不能爱。